哎，一摸腰里就喜欢了。 怎么？ 腰里带着个笔袋。 哦，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。哎，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，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。 怎么呢？ 你想，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、哎，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啊， 这多难以为情啊！这个 没法吃、 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正发愁呢，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，又喜欢了。 怎么喜欢了？ 他这报子写着辣的空， 哪点儿？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、桂花果馅，一文钱一个。这个一呢，就是一道的那个一。 哦， 上人这么一看，哦，这儿辣着空啊。瞧瞧，四外没人，又把笔拿出来，搁嘴里舔了一舔，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。哎，再一念就好听了。 多少了？ 一文钱十个。 哦，十个。 啊，子连回，走走走走走，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。 这点气子，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。 哦，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，跑堂的过来了。好，三位，你们是喝藕粉的，是冲茶汤啊？ 是啊。 上说不进，我们吃元宵。 哦，吃元宵。 回去说给您盛三碗呢。上说一碗是几个呀？伙计说一碗是五个。上这么想，一碗是五个，三碗是三五一十五，不行，亏着五呢。 对了，钱不够。 干脆这么办吧，给我们盛十个，分三碗盛。伙计说，先生，这没法盛，要不这么办，一碗给您盛四个。上这么想，一碗盛四个，三碗是三四一十二，不行，还亏着俩呢。 这是啊， 废话，就你十个分三碗盛，你就十个分三碗盛， 那怎么盛啊？ 我就是先生，这么实在没法盛。这说没关系，我给你分一分。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，我是他们的师傅，他们通通的三个，我一个人四个得有。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？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？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？ 是啊， 伙计把元宵盛来，念回呢，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。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，吃四个也凑合了。 哦， 就这子路不行，子路是练武的主，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，吃仨元宵，不但不解饿，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， 还不如不吃呢。 那什么，师傅，我再吃几个得了。师傅说吃几，你给钱呢？ 这话说的， 我哪有钱呢？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了， 那认了吧。 哎，一看这碗喜欢了， 怎么 吃元宵要钱，喝汤不要钱？ 对呀、啊， 哎，伙计。我们盛碗元宵汤，原汤化原食， 这点食还化呢， 捡好听的说吧。伙计把汤盛来，子路这么一喝，咽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，汤挺好啊。伙计盛碗元宵汤，伙计把汤盛来，咽回也喝，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，汤挺好。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元宵 汤。 汤， 给我那碗筷点锅底要酱会儿， 干嘛呀？ 解饿。 那解得了饿？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？ 就说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，一人喝了28碗汤， 火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，还要呢。伙计， 嗯， 盛汤。 嘿呀，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。 怎么？ 您是再喝汤的话，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。 好，都干锅了。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，论功上你们三位喝。 嚯！ 陈哥们，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，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。 干嘛？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，为你们三位我跑坏了四双鞋了。 这闲话说的。 圣人说废话，不喝就喝，你说什么闲话？收钱，一文钱，啪往桌上这么一搁，扭脸的就走。伙计，一看这个气，哎，三位，您回来，您给这钱不对。圣人说还找钱呢。 啊，还找钱呢？ 还找钱？ 那也太难了。 伙计说：“三位，您也太可以了。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，您吃了十个元宵，应当给十文钱，您还亏了九文钱呢。”商人一听就急了：“混账！您本地人吃馍就是一文钱十个，瞧我们外乡人吃馍就是一文钱一个。”两个人正倒麻烦呢，掌柜的过来。 哦， 还没容这个圣人说话呢，伙计就抢过去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我跟您说，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，喝多少汤啊？咱们就甭提了， 算不过来了。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，我们一问嘛，张嘴就骂人，还说什么本地人、外乡人。人家掌柜的明白， 是 哦，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，也甭说是外乡人，就什么本官人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，到院刨他的工钱，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。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呢，我们外头有报子，您可以看一看。 对， 上说什么看报子？走啊，走，瞧瞧报子，最好咱们瞧瞧报子， 真敢瞧瞧， 心里有点，这个添了一数啊。 是啊， 和我连掌柜的在跑堂，在吃元宵，在看热闹，一共30多号人，给这张报子就围上了。 哦， 掌柜说先生，念吧， 念吧。 上说废话，我不认字 啊，他不认识字。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？ 是啊，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。 嗯，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，损话都上了。哎呦，